國際局勢瞬息萬變，香港政壇風起雲湧，政壇變動同你深入分析。梁錦祥一周時事。 宋景輝、錢建榮、張三。 好，回嚟啦。 好啦，咁啊， 上次位又有冇失敗？ 唔係，由於時間關 係。係。 咁。 一去南非比較揾到南非比較遠啲。好，阿謝公你好似仲有啲咩特別？ 冇啦。 即係依個活動就 即係唔講啦，因為都再講就真係唔係都要講我講講一集都得，咁但係冇嘥時間啦。 係 啲聽眾唔係聽我哋講屌啲遊記噶嘛，大佬咁樣我又上菊花古山係嘛，咁我話俾你聽行得好撚辛苦咩？ 唔係又唔想話俾你聽，我又去高雄咩？ 好，繼續咁啊，繼續。 五月二十號就唔好 PM 謝公啦，因為謝公佢買咗一嘢咧早爆咗，我都冇得去。 系得 PM 你咯， 冇 PM 我都冇得去。 唔系你搞多团咯。 好，继续。 好啦，嗱咁啊，咁我哋就前集啦，上集我冇做啦。前集我哋用盛赞呢个民进党嗰个初选机制咧 ，very good 啊嘛。 系即系比我哋国民党要好啦，咁样我哋叫仲话，你啲国民党又做唔到啦，咁样民进党屌你人哋初选啊排晒事情啊， 几 多号登记咯，几多 讲晒。 好啦，咁。今天我要向我哋啲聽眾道歉嘅， 特別係宋志偉，我哋上次我上次仲鬧佢， 冚家產，即係我諗住一個咁即係咁有咁有 民主 咁有進步嘅黨係咪？理應係應該同我哋一個老大不丟百九幾年嘅黨梗係唔同㗎啦，係咪？新時代新作風啊嘛，屌你老味，言猶未耳，未又未耳，個屌你老味，佢原來改啦，咁啊嗱，本來佢哋係八號就係登記，咁就係、是就跟住就十四、十五、十六咧，就係、是、十號咧就係、是、兩個候選人咧就係、是、辯論。咁啊，十五、十四、十 應該係有好四月七號之前咧就做協商，即係大家傾一傾先，坐埋傾一傾。咁、協商咧，如果大家都話繼續就係出選嘅話咧，就到依個係 辯論啦，咁辯論啦， 做一個係 電視辯論 民調 辯論先，辯論先民調，一辯論完你大家先知道。 依個辯論係民調嘅即係捆綁一齊嘅。 唔係，但係你一定係民調咧，一定係辯論咗你嗰啲民間先至知你兩條友講乜。 辯論咧就唔喺呢個計劃裏面嘅， 唔係一定要辯，因為你協商唔到，你就辯論咯。咁因為嗱，唔好理啦。總之嗱，有辯論，跟住咧就 即係總之今期啦嚇。 咁四月十週咧就公布嗰個民調結果，咁就即係嗰個民調高嗰個咧就會代表民進黨呢個2020嘅總統候選人。 咁我哋 前集就咪喺度講話，人哋一快到 斬亂麻，係嘛？ 好啦。屌喇嘛，原來唔係嘅，玩假嘅。 嗱、 因為咧， 民進黨喎，執政黨喎，大佬。 因為咧，點解即係會排一個咁緊密、咁快脆嘅一個所謂路程咧？咁原來嗱，即係而家爆出嚟啦，係咪？咁原來之前已經有人問過，即係問過賴清德，你會唔會去選總統？咁嗱。而家講翻咧，唔知邊個真邊個假啦。賴清德就話我冇講過唔選， 冇人問過佢直情係嘛？ 唔係之前啊，講緊三一六之前啊， 係啦，三一六之前冇人問過佢， 有人問過佢，咁佢就話同埋啲記者都問過佢，會你會唔會選總統啊？佢話我支持小英，咁佢又冇話即係冇話選， 冇 話選唔選，咁但係你支持小英，咁啲人 understood 就係、 是、你唔選嘅， 你唔選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咁啊。變咗喂，咁你既然唔選，咁我咪 原來， 咁我咪為呢、這個蔡英文咪量身訂造一個快啲決策快啲嘅一個過程咯，係嘛？咁啊趁佢一係 要訪問 去 出白樓之前， 去外地訪問，跟住翻嚟就即刻宣佈嘛，係嘛？咁咪好咯。屌啦媽！嗱，而家咧就賴清德就喺三一六、三一七啊，即係選舉完嘅第二日咧， 領表 就係領表啦。 好了，问题出现了，现在就说即是小英英集团就说你突袭， 嗯，没错。 咁赖集团就说喂，咩大隻突襲啫？咁你有咁嘅事情，我一根據你嘅事情做啫嘛。屌咁咁， 你章程係咁寫噶嘛？ 係咪唔俾人選先？係嘛？而家 遊戲規則係咁樣啊嘛。 係啦，咁啊，嗱，而家就即係初初大家咧都仲比較冷靜啲嘅，即係因為整咗個咩協調小組啊嘛，係嘛？即係希望咧，喂，講講即喂。你又願意做夫啊？或小英你願意做夫啊？或者賴神你會唔會做夫啊？咁啊傾大輪之後就其實大家都其實傾得多 Q 魚噶啦。賴神就梗係希望取而代之啦，小英就梗係現任優先啦，係嘛？屌你老我喂我你冇理得我做得好唔好？而家所有權力所有嘅經費喺曬我手上， 冇錯啊！依個犀利。 我點解要讓俾你賴清德咧？ 冇錯，啱啊， 係嘛？賴清德話：喂，屌你乜？你都俾人民唾棄啊！唔加親，咁我梗係取而代之啦，係嘛？ 我民調高啊嘛， 啊佢又 keep 住呢個民調高，係啊！如果一民調嘅話，我一定贏你小英啦，係嘛？所以我必定會出線噶嘛，屌你一定執笠噶嘛，咁、但係喂，但我驗任喎，係嘛？好啦，咁所以咧就協調唔成功，協調唔成功咁啊嗱，小英噏咗句咩咧？佢話：喂。我怎可以跟我嗱，佢講得好撚撲街嘅。我怎可以跟我的院長、行政院長去辯論呢？ 嗱，因為所有政策都去 係嘛？喂，如果你話真的嚟一個辯論，其實我其實幾希望有一場咁嘅辯論 嘅。我都想㗎， 因為你賴清德作為行政院長，喂，到時大家互爆㗎咯， 冇錯啦， 係嘛？賴清德話：喂，屌你，不過一例一休，其實我一直反對㗎，喺你小英嗰度夾硬要我做啫嘛。咁啊！小英話：喂，屌你啦嘛！我叫你執行，你老母咪執撚到亂曬龍，你而家賴撚埋我，唔知嗱，我哋好撚想見到呢啲場面。 係啊， 係嘛？因為你兩個係生命共同體嚟噶嘛，點可以分割嘅啫？ 當年啊，當日係大家一齊要做 啦。係咪先？咁你喂，你一分割咗。喂，我哋又想睇你點分割啊，大佬！ 咦，啲花生價又 係啊， 啲期貨 好好睇噶，呢個係好好睇噶，其實 炒期貨，因為你好睇過國民黨喎， 因為你一路落嚟咁多政咁多失誤嘅政策，係喂，我想睇你兩個點樣去界喎，點樣界開佢喎，大佬 點樣去兜啊？ 係嘛？咁呢個又話喂，我根本就唔贊成。屌你小英壓落嚟啫嘛！ 你嗰日如果聽我講嘅就唔使搞成今日咁 啦。咁但係你啊，作為一個總統。咁我梗係要聽你講啦，咁但係小英話：喂，屌你，我唔知道你執行到咁撚差嘅喎。 咁你話㗎嘛？ 我呢間刀 係咁樣啊， 你欺上瞞下啊嘛。 結果咧，結果唔 咁好啦，咁梗係傾唔掂啦。即係小英根本就唔想辯論。嗱，小英唔想辯論，我估根本就係成個政策都係小英喺度操弄。 嗯嗯，冇錯。 行政院長。只不過是一個真係執行者嚟嘅啫， 總統制啊嘛， 應該門欺下門上啊，講錯先啦。 咁所以咧，你如果一辯論嘅話，小英一定撲街嘅。嗯， 即係最後政治責任都係佢啦。 係嘛？因為雖然我係行政院長啫，屌應該係我理論上應該我負責嘅。但係個問題喂，屌你而家總統制，亦話係內閣制都搞唔清楚嘛？咁你總統都有權話事噶嘛？你總統指示行政院長，咁我啲行政院長咪做執行者咯？係咪？所以咧，你一辯論咧。我估所有嘅嘢一定撲街嘅，一定係小英攬曬嘅。 相對小英嗰度啦。 係啦，咁啊，小英梗係唔撚願意同你辯論啦，大佬。 冇錯啦。 賴清德梗係想辯論啦，屌你！我將嘢冚下推撚曬，因為你最就算嗰件嘢唔關你事，我都推落你身上啦，因為你最大啊嘛。 冇錯。 係嘛？你亦都冇得辯駁噶嘛？咁賴清德協住高民望，再加上呢個辯論賴撚曬你身上，咁佢點解唔贏啫？所以小英話：我梗係唔會同我院長辯論啦！屌，有冇咁傻仔先得噶？係嘛？佢明知自己身有屎， 咁點咧？ 好啦，咁啊，而家其實就嗱冇辦法嘅，而家都傾唔埋，咁就而家就雙方英派同埋呢個賴派咧，就各自嗰啲所謂網軍咧互屌啦。 喂，你唔好成日用啲網軍嚟攻擊我啦！ 小英就嗱咁啊，賴神就話：喂，屌你咁，你養就一大扎網軍，又話我唔誠信。啊、因為 這個 誠信，我所謂的誠信就話，喂，你話咗唔選噶嘛？屌你咁，你又出嚟選？如果你早啲出嚟選，我哋嗰個事情就唔係咁做啦。 嗱，會有咁嘅情況。 嗱，綠營咧，同埋即係好似啊，香港社運界咧，就即係一路都話綠營咧就係冇網軍嘅。咁但係今次就有網軍， 證明咗賴 神口裏面講出嚟嘅喎。 啊、嗯、 受害者啦，而家 大成咁，依班網軍係邊度走出嚟嘅咧？ 咪咯， 係阿小英自己私人圈養啊？ 咪咯，私人圈養嘅喎呢啲， 定係咩啊？定係阿貴黨啊國民黨幫佢養嘅，幫小英養嘅。 喂，成日都話。大陸五毛， 大陸養嘅唔通？ 大陸養嘅， 好啦，嗱，好啦，而家咧即係最後就決定延期啦、嗯。延期仲好笑，佢而家要延到5月22日，係、嗯、等立委嗰個提名完成之後再決定，即係冇期，即係冇期。 冇錯， 5月22日係決定咗民進黨推個立委嘅名單， 即係立委 5月22日之後 先決定， 先再決定。喂，咁即係無了期咯喎。 咁其實， 所以咧裏邊嗱。他哋有一個叫中執委，佢、嗯、哋就咁有人提咯。佢話不如喂，等國民黨提咗人選，我哋先提啦。咁咧，大家拍台， 大家屌你老底牌先。 冚家鏟，國民黨九月都唔撚出嚟，咁我哋又等到九月咯。 或者揾阿黃金平出嚟，你是打個都得啦，唔使拗啦。 咪咯，即係撳住底牌先，大家都冇掀底牌出嚟。 所以咧，而家嗱呢一場即係兩個陣營對決咧。其實是好看的，因為一路看下去就大家真的互揭光彩。 因為為什麼要等這個立委那個名單出來呢？其實即很明顯就是希望、因為現在小英呢就有一個是即、那個行政資源豐富，那現在邊提名什麼立委呢？其實他是影響力比較大的、 很大的， 那在這個時候他就會是協助立委出來夾啊賴神啦、 啊！其實咧就而家基本上咧，成個黨咧，因為嗱，如果我哋成日講新潮流系啊嘛、 嗯， 新潮流系咧就係阿呢個 谷媽 陳谷做大家姐， 嗯、 如果講細佬咧就係賴清德， 嗯， 而家根本成個新潮流啊，將賴清德賣撚走咗， 嗯 嗯，冇錯啦，阿谷媽都唔撐佢喎， 谷媽就喺呢個中執委嗰度仲哽煙添啊，我唔撚知佢哽煙乜鳩嘢啦，係咪？喂，屌你哽乜撚煙啫？喂，新潮流係你應該攬啊賴清德噶嘛，你而家唔係，因為佢要顧住佢嘅權位啊，大佬。 所以咪話哽煙咯，即係原來我嘅新潮流出咗個咁嘅人，因為啊真犀利啊， 五億仔， 哎呀冇錯啦，我睇錯人啦、啊。 因為咧而家即係喺民進黨嚟講咧，即係喺台灣嚟講咧，就所謂白雲質真偉啦，咁咧大阿哥就係依個賴神，啊咁啊二阿哥就係依個鄭文燦，咁就成班排落去嘅。 咦，賴清德出嚟選嘅時候，天邊有冇一朵彩雲出 現？暫時未有，佢未選到出嚟啊嘛，大佬。 係啊， 選咗有，選咗有啦， 天都為佢哭啊，大佬啊。嗱咁所以咧就即係。至於民進黨點擺平呢、我估就比較難、如果到最後一定要民調嘅話，咁就小英要一路延期延到佢嗰個民調係同賴清德接近，因為咧小英都其實暗示過咧，佢、喂我第一我現任優先，即係話喂係全世界都冇一個會即係爭取連任嘅人會有一個黨內自己同呢度爭噶嘛。咁呢個好少有噶嘛，係、嘛？好啦， 第二， 如果唔係現任優先，喂，屌你，起碼民調裏邊我讓你讓我3%，即係3%啦。咁咁呢個咧比較可靠，即係比較可靠啲嘅。喂，現任家有啲著數啲啦，即係我哋嗰時啲港澳生去台灣讀書，咪、加分嘅。 又搞錯啦！呢個就又係謠傳，梗係冇加分啦。嗱，呢個嗱，我哋揾個時間嚟再解釋。 仲有呢、這個，譬如啲國軍嗰啲咧，退役之後咧，佢考翻大學咧。都有啲加分嘅，咁即係因為你犧牲咗啲嘢嘛，咁所以咧即係你現任總統加3%，都我覺得都正常嘅，即係如果俾我嚟睇啊，即係撇開黨爭嚟講咧，我覺得現任係應該有少少著數嘅，因為佢現任啊嘛，係嘛，咁所以佢話喂，即係暗示啦，起碼有3%啦，大佬係嘛，咁如果佢一路延到小英能夠喺民調上面能夠同呢個賴清德有叮噹碼頭咧？可能佢先至做個 deadline。 嗱，咁點解嗱？大家去睇下啦。點解 好細啊？應該 第一 機會好細。 好似上個禮拜， 即係贏讓球喎、 啊。最可能出徵召 㗎。唔係㗎，嗱，你睇下啦， 徵召咯，徵召 例如嗱，好似上個禮拜驅逐李毅出境。嗱、咁其實依啲就開始已經出招㗎啦。咁、佢就係利用依一啲咁嘅兩岸問題嘅情緒啦，挑起即係民眾嘅情緒啦，咁去提高佢自己個人嘅聲望。 冇錯。 嗱，大家睇到啊，咁喺舊年嘅選舉之後咧，小英嘅民望一路下跌，直到 阿習大大突阿習總突然間又整個咩 一國兩制 啊四咩四 台灣方案 啊四十年咩告台灣同胞書咁樣，佢即刻一句係執到寶啦啊有即係俾彈藥佢，咁啊即刻提升咁嘅。嗱，依幾個月嚟咧，佢都係靠依啲即係共產黨嘅子彈咧，去慢慢升翻上嚟嘅。 同埋你係擁有最龐大嘅資源啊嘛，所以你可以操弄咗好多嘢，個新聞即係、媒體又喺你手上。 佢、甚至話：如果你唔俾我出去嘅話，我就退黨。即係講到咁樣。 係啊，因為你嗱仲即係好多變數啦，係嘛？咁、但係我又唔相信蔡英文會退黨嘅，因為你退黨 佢咧，其實 就好大鑊噶啦，退黨就係嘛？咁所以就至於即係呢個蔡賴。爭咧嚇，咁最後鹿死垂手咧，其實真係冇人估到嘅，即係 九成係蔡英文贏嘅、 因為你咁樣爭咧，就其實老實講，對民進黨真係好傷， 好傷。 即係反之，我哋國民黨嗱，而家佢民進黨係要拱一個最撚弱嘅人出嚟，搞到今時今日咁嘅情形，就係揾個最弱出嚟。但 係 國民黨係大家睇到咁撲街都好啦。我哋要找個最強出嚟咩嘛？咁你啊，一強一弱，咁你可以想到2020會個結果係咁啦，即係會點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度中間一定係冇人會操弄兩岸嗰個矛盾。即係一陣我哋先講嗰個即係佢將可能操弄啲乜嘢先啦。咁啊，小英就話佢係唯有係我咧，先至能夠帶到咧呢個即係國民走出呢個谷底。 即係當日啊，李登輝啊， 咁但係你帶領咗三年， 帶台灣人民過出紅海，過紅海。 咁你帶咗三年，你都走唔出谷底咁，你而家仲喺度講話走谷底，我驚你走撚咗落谷， 再低 走咗入谷底，唔係走出谷底啊，大佬。好啦，咁啊，賴神咧就即係佢對呢、這個我哋講個管長啦，即係管長就。上次韓國瑜都有同佢對即係對話啦，直播。咁啊呢次嗱，賴清德一直咧對呢啲所謂市井之徒，滿口好似我哋點樣滿口粗口咧，好撚不屑嘅。即係話屌你乜大隻佬又紋身又滿口粗口。屌你啲人點可以同佢傾偈 嘅？呢、這個管長，大家聽我哋節目咧都提過幾次嘅啦，咁就 知 大家可以係上網睇一睇查管長兩個字， 好啦， 查一查到資料嘅啦。 咁啊，賴清德出資都要同管長咧玩直播。 系啦，因為直播有十幾廿萬人睇，唔係我哋咁得幾，即係唔知幾多人睇嘅， 成百萬啊嘛，點同咧？ 咁啊，所以 大家時段唔同， 咁啊變咗就即係你知啊，各出其謀啦，而家唯有係啊嘛，咁啊好啦，咁啊小英係呢邊啲網軍就即係再做多兩做啦，又將香港泛民咁啦，屌你咁你哋嗱，我坐咗呢個位咧，你哋唔好嚟爭， 冇 錯，因為我坐咗啦嘛嚇，譬如我舉個例，民主黨啊坐咗呢個位，我呢個區係我嘅， 嗰個大佬， 咁你哋嗰啲咩本土派啊，唔知乜鳩嘢派咧，你再出嚟咧， 你一出嚟你收共產黨錢， 係 而家咧。就有啦，抹紅 統派， 抹紅賴清德 係統派。 喂，屌你咁啊！賴清德係一個務實嘅台獨工作者，你都你話佢係統派，係咪？喂，即係已經係去到係已經匪夷所思啦，即係鬧到。 跟住話你加油，魚粉喎、啊，魚粉叫佢加油喎、啊，仲唔係國民黨叫佢做 咧？另外一個啦，扁時期一個民進黨籍嘅國防部長啊，蔡明憲咧就宣布退黨嚇。咁我估咧。 錄咗嚟嘅呢啲， 係啦，呢啲開始咧就由退黨潮開始會有啦。 特別係咧早期嘅黨員嚇，因為早期嘅黨員咧，其實就真係睇依班咧，即係嗱，因為阿小英咧其實都後期先入黨嘅，咁即係從即係做官嘅時候咧先入黨嘅，咁所以黨性其實或者係當年嘅理念咧，同依班老黨員咧係非常之唔同嘅。咁所以唔係唔同，係淨理念唔同嘅。 係啊， 咁好似依班老一輩嗰班咧，其實我哋講幾次咧，即係民進黨唔中，我哋唔中意去到啊。其實佢哋老一輩嗰班咧，其實追求民主、追求自由嘅。咁台獨咧只係其中一個支派嚟嘅啫。 喂，你諗下。民進黨成立的時候啊，即係而家講緊四月七號呢個鄭南榕自焚啊嘛，鄭南榕嗰陣時走去民進黨成立大會嗰度派台獨嗰啲宣傳單，係俾人打嘅。 嗱，講過㗎啦，呢個係喺高雄啊，喺高雄呢個酒店嘅時候。 咁就 即係爭取民主自由嘅啫。 唔係喺台北啦，嗱，高雄嗰個係朱星宇，就個市議員就俾阿朱高正咧，嗱，大家都係民進黨黨員嚟嘅，即係創黨黨員嚟嘅。阿朱高正拉個七寸煙灰缸一夜哼落去， 因為呢班就係即係覺得，唉，如果你喺呢個即係威權時候啊，咁我哋要爭取自由民主，喂，我哋真係爭取自由民主嘅啫嘛，即係同呢個。執政當局要爭呢個民主啊，要開放黨禁、報禁諸如此類。喂，屌我哋冇人講過要台獨嘅，冚家產你嚟即係搗亂我啲我的場合，咁我咪揼柒你咯。咁所以咧，早期民進黨並唔係一個台獨黨嚟嘅， 係 早期啊 嘛。咁啊，後來即係演變就另外一回事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要睇清楚呢班友唔係咁樣嘅，原來啊，即係所以鄭林用最講到最後講緊100%嘅言論。言論自由啊，到最後因為爭取過程裏面自焚嗰啲，我哋已經講咗多次啦。 咁同埋鄭南榕咧，其實咧由頭到尾都唔係民進黨員，因為唔侵去玩啊。 外省人啊嘛。 係，但係因為咧當時民進黨咧就特別獨派啲咧，覺得佢咧嫌依個係二五仔，係執政當局派佢過嚟嘅。 好啦，咁啊，只係而家嗱，我哋從呢單嘢又引申到咧，就係呢個前兩日被人。即係俾民進黨政府遞交出境嗰啲李毅啊，嗱呢位叫做武統嘅學者啊， 主張武統嘅學者。 嗱，其實我要咁講，即係我都要還佢一個清白，佢唔係主張。不是主張武統的大佬，你看回他的文章，他不是主張 武統。武力統一只是其中一個選項， 不是他只是說個現象給你聽，如果你台灣 有這樣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呢，中共就會出兵。他不是說 我贊成武統，而是他說的現象 可能會有這樣的選項， 即如果你是繼續這樣不斷搞台獨啊，即這個證明啊諸如此類，喂，中共忍不住他就可能不會跟你談的了，他不能帶人跟你浪費那麼多時間，我只是 武力統一台灣，他是說的事實。那大家就慣了他這個武統的學者，咁其實佢都好撚冤枉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喂，我哋而家講緊100%言論自由啊，大佬。如果講緊民法100嗱，嗰陣時民進黨就係話要同即係政府，要當時國民黨政府要傾咗咩咧？民法100條，民法100條就話喂，有啲咩集會啊嗰啲係咪有限制嘅嚇？咁而家出報紙係咪有限制嘅？我要打破曬所有呢啲限制，要100%言論，咁我講乜撚都得，即係包括我要講台獨，我要講統一，其實乜撚都得嘅，只要我唔着手進行，喺法律上面我係冇犯法嘅。好啦，咁我而家請問呢個所謂李毅佢講嘅嘢，點解唔撚得先？ 李毅自己都咁講噶，你話言論自由啊嘛？ 唔係我企翻喺你講緊。言論100%啊！ 即用嚟翻，用翻你嘅標準。 我憑乜嘢我犯咗咩法？ 呢一個係民進黨佢哋創黨時候，佢哋力爭嘅言論自由嚟嘅。咁而家嗱，好多人啊，甚至賴清德咧，咁佢呢兩日咧都講啦，我哋咧應該要立法規管啊，即係我哋國土安全啊，我哋國安加強我哋國安。咁係咪要翻翻去以前啊？我哋講緊兩蔣年代。 唔係啊！佢最近有一個民調啊，嗱呢個民調真唔知真係假啦，畫咗個大餅，國家安全、國土安全係佔70%，言論自由可以犧牲嘅。 嗱咁 言論自由係20%。 依個咧要睇係咩係咩機構。 嗱我哋唔好理佢啦，即係大家就好多人就而家建基喺呢一個咁樣個調查裏邊啦，就係話。喂，屌你乜國家安全梗係大呢個言論自由，當國家有危險嘅時候，梗係限制你言論啦。咁佢一個咪將國家講成而家咪好撚危險咯。所以限制言論咪啱咯。 咁特別好似你而家香港翻社運界，咁你鬧乜嘢？當日兩張係威權時代咧？ 嗰時候咪國家有安全，國家安全有問題咯。喂，係嘛？限制言論咪啱咯。 當時共產黨解放軍真係打過嚟嘅喎，喺嗰個年代金門。是軍事區嚟喎，點解軍事區啊？真係解放軍摸上嚟， 好啦嗱，我哋 殺人嘅。 我哋從另一個角度睇嚇，咁好啦。咁你話喂，我呢次遞交嘅出境，並唔係因為佢係武統學者提倡所謂武統。 嗯， 我哋只係由佢同佢入境嗰、那個 去申請觀光， 理由係不同啊嘛。佢話佢嚟觀光，咁佢咪屌佢上玉山啊嘛？ 去遊山玩水， 咁佢南投住啊嘛，係嘛？嗱，咁咪啱咯。咁佢如果佢發表啲言論。咁我哋咪大家出境咯，啱嗱，用你呢个俾得，我都未谂讲， 喂，李毅未讲噶，大佬，只不过嗰个统促会话有一个咁样嘅游行同埋一个咁嘅讲座，我哋请咗呢个李毅会嚟讲。嗱，佢如果讲，你当场拉鸠佢，大家出镜，我觉得都啱嘅。喂，佢都未捻讲， 唔俾佢讲。 嗱，我觉得嗱，佢系系咪讲一回事？嗱，你而家即系话，你用真系用呢个理由唔紧要，合适嘅。但系个问题，你嗰、个入境处即系移民嗰、个入境处啊，系讲多咗嘢。即系你如果净系话啊，佢因为呢个原因。啊，同呢個即係入境 處。哇，好撚多嘢講喎，個移民官。 係啦，佢講多咗啦，咁佢發表咩？即係危害呢個咩安全啊？喂，就唔，如果你咁講就係。 咁你就唔係用官，即係以入境不符嘅理由講嗰個。 係啦，你係政治理由。係嘛？你一用政治理由。 佢根本唔成理由啊嘛，所以咪掟多理由。 所以 唔 係本來嗰個理由應該 充分 嘅。 要充分嘅，即係如果唔係，如果你個進行期間就好似香港政府呢啲入境處官員咁對。个别个案咧，我不予评论。 系啦 ，OK， 咁咪搞掂啦。系啦，咁你咪送佢走啦。 总之呢个李毅就同入境不符，佢写嘅就不符， 咁就够啦，咁就够噶啦。 咁咪够啦。 你老母你又喺度指捻住 讲多咗，即系佢呢啲咧就即系搏上镜， 同埋喂你镜头影住你就冇食讲咁多啦。 你就唔好理呢个部门讲，你第二个部门。 唔系嗱，即系 我哋执行嘅， 因为香港好多，尤其社运界或者我哋啲自己人咧，都觉得李毅话：屌你呢啲冚家铲， 解释 啦，解释大家出。我讲个理由俾大家听，唔系我帮住李毅，而系个法律系咁，你就系咁噶啦。好啦，台中市批准嗰个游行，佢哋系搞统一嘅，哇一批就屌你老母，个个都封禁咁嚟。喂，咁而家我哋游行法有冇规定定唔俾佢游行嘅先？冇噶嘛，咁咪依法冇据，我哋要批佢噶啦。嗱，好啦，我举另外一个例，等于上两个礼拜。反對一國兩制喺高雄舉行， 我剛啱喺現場，人數唔多。 嗱，我冇呢個人唔多， 人數唔 好啦。如果你話韓國瑜係屌你接受一國兩制嘅話，喂你反對一國兩制，我咪唔撚批你咯，係嘛？佢依法冇舉啊嘛，大佬。我就算韓國瑜真係話屌我擁護一國兩制嘅，你反對一國兩制，我唔撚俾你做。佢依法冇舉都要批你。 仲有一個，喺三月份三月十幾號嘅時候，喺桃園市有個遊行。就一個台灣 民政府 嚇，台灣民政府咁啊，就大家 聲稱係台灣屬於 日本嘅，係啦，咁佢都有一個咁嘅遊行，喂，咁你又批佢，喂，依個好明顯係分裂國土喎， 鄭文燦喎。 是啊，鄭文燦喎，咁大家點睇啊？ 唔係，所以即係大家唔好用一個意識形態去睇呢啲嘢。嗱，如果大家純粹中用法律睇，用法律睇得噶啦。 嗯， 好，你唔批佢，你憑乜嘢唔批佢先？ 邏輯啦，啊，用呢個邏輯去推。 即係你話喂，我好撚憎佢啊！屌你乜呢班吳家親全部都統喂統足黨，我都想揼柒佢啦，我都揼柒周永俊啦，係嘛？但係一碼歸一碼，佢合法申請，你就要俾佢。 嗯。 系嘛？大家講到用即係用意氣之爭啊嗰啲，唔係冇意義嘅，因為法律唔係同你講意氣嘅，係嘛？喂，你李毅大家出境都唔係講意氣嘅。 即係如果你用政治係凌駕咗呢個法律嘅話，其實係一件好可怕事情，好危險事情嚟嘅。啊，咁我哋係咪要翻翻去以前啊？所謂白色恐怖， 所以而家好多人話懷念兩蔣年代咯。哇，兩蔣年代拋撚咗咧，但係兩蔣年嗰時你係反對，屌你老母即係 喂，咦，係啦，冇錯，嗰啲條例係你哋去反對噶，咩戒咩 戒嚴啊，諸如此類， 係你哋去爭取噶嘛？喂，依、這個係 咁而家解咗嚴咁耐咯，係咪都幾廿年咯？咁你話喂翻兩張字台，你呢仆街係咪能拍撚曬？係，當時真係拍撚曬佢。咁但係你哋要求取消噶嘛？而家取消咗，你話翻翻嗰個年代先好喎。喂，乜撚嘢？ 你陳菊係點係咩坐監㗎？ 乜嘢頭腦嚟㗎，大佬？ 你陳菊係會係咩坐監㗎？ 佢唔同權位啊嘛，個權位唔同咗，諗嘢就 陳菊坐監就爭取呢個言論自由， 所以咧 即係換咗位就大家就 唔係。所以有時一講到呢啲咧，其實就即係。好傷感情嘅，啊！即係我都喺網上見到有我哋自己兄弟啊，哇！屌你抵撚死啊！屌你偽啊！屌你講出幾樣啱啦！屌你武統啊！第一，大家要睇清楚佢嗰啲文章係咪講緊武統先，係嘛？ 縱使間佢真係講 提倡武統， 唔係縱使間佢 就係又啱。就算係佢提倡武統，喂，你都冇權講鳩 就。唔係即係正如我哋成日喺呢度講台獨、港獨，佢講啫嘛，大佬辯論啫嘛，得唔得唔知噶嘛。你執行就哎，於法有據嘅拉你。 嗱，夠鐘，我陣爆個秘密俾大家聽啊！ 好， 嗱，聽翻嚟再講。